喂喂喂， 好，开始可以讲啊，继续。 我觉得假设你要有就是左右两派的第三方政党的话，那他跟主流政党的政见不能是一样，或是他存在就是为了要辅助主流政党，就是假设他存在的必要，他应该是有他的独特性。我个人觉得。 你就这样违反民主制度吗？ 所以是我个人觉得啊，我当然不能阻止他出现啊，但我比较没有认同这种理念，应该是说我比较认同像时代力量或是民众党的那种方式。 是时代力量吗？ 那个先不要，那个先不要，就是像林昌佐跟洪慈庸的方式，我觉得就不太认同。 Ten pack power. OK. 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讲？ 王婉玉吧。 为什么会觉得应该是说他们提出了这个点，怎么他没有还没应该说这个影片里面他还没讲到他们自己是什么的政党啊？你刚刚说这个政党存在的目的是要把另外一个政党辅佐上去是吗？你刚刚是一直这样讲吗？ 哇，他的影片的意思就是这样 啊。对啊，他影片的意思是这样，但是他没有，他的意思是，我觉得是你看没有懂他的意思。我觉得他表达的是，他要把国民党弄倒。他不是说毒苹果和烂苹果选哪一个？你当然先选烂苹果。他不是说有定死理论？ 没有。他说他不是要把国民党弄倒，他是说国民党根本不应该存在在台湾。 对啊，对啊，对啊， 他 他现在的目的就是把国民党踢出去啊，对不对？ 没有，他的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存在台湾， 没有、啊， 不是要把国民 党，没有，你 是 不是 应该是他的目标吧？ 他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把国民党搞掉， 他的目标是他要建立国民党不存在。 对啊，对啊，对啊，他现在就是要搞这样子啊。他为什么？那为什么他现在辅佐那个民进党？就是他的定死理论，他的定死理论。这个烂的跟不太烂的，跟一个比较好的政党，会先把哪个剔除掉？会先选民进党，然后把那个烂的剔除掉，你懂吗？所以他的定死理论就是三个东西。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民进党，一个烂的，一个毒的，一个烂的，然后后面可能是第三个政党，可能是激进，可能是民众，可能是时代。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但是他预设是激进 ，OK。所以他依照他的理论，他会选人民会选谁？会选民进党，然后把国民党剔除掉。嗯，这是他想表达的意思。 可是激进党给人家给外界的感觉就是他把全部的异己全部都贴成是红的、 啊，他就是没有，他就是不想，他就是对于这种东西，对于这种独裁统治的东西超级敏感吧？应该是说他你看他刚开始讲的，他不是说、 啊、他如果把别人贴成是红，他这样不是也是独裁统治吗？就排除异己， 没有啊，对啊，他不是说。他不是说那个什么，我们走过威权统治，已经结束威权统治了嘛？但实际上，我们思想还是在威权统治之下，不是吗？ 这个我认同某一部分。 对啊， 可是在那个是一定年纪上面的人， 你确定吗？ 我觉得差不多。 我看我旁边的人都会这样子，我看我旁边人都有一定的威权统治下的影子。好，我讲你好了，我讲地狱梗，为什么会你会觉得，为什么你会觉得不行？ 为什么会觉得不行？ 我问你为什么会觉得不行？我觉得一切都 OK。 道德标准啊？ 什么道德标准？你讲什么屁话？道德标准？ 反而死了凄惨吗？你在那边干那鸡排大辣不接，妈的，他妈三千人死掉，你在那边接？这关威权什么事啊？他现在好像他妈是在美国，就会有人觉得好棒好棒，我要拍手，你进来大辣，我帮你拍手，不要。 不是，这不是，这不是美不美国而已，这是完全独立架空出来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我讲这个话题，到底对别人造成有对别人造成伤害吗？没有，我觉得自己觉得好笑。啊，这不是达成我要的目的了吗？你懂吗？就是你把一个你说的道德标准，或是别人也会用道德标准约束你看的任何事情，你懂吗？比如说， 那我问你吗？ 就是同志， 假设你今天你家人在里面爆炸，那你他妈我讲鸡排大啦， 所以不是，所以我跟你讲，所以我丢在这个小群组里，没有泥巴泥巴嫩人呢、啊？他是泥巴嫩吗？泥巴嫩， 泥巴嫩 是泥巴嫩吗？ 有啊，你照你这样讲，那我接受这样的讲法， 所以我害到了。 可是那为什么？为什么我不？ 所以他们有知道有谁在消费他们吗？那他们知道我在消费他们吗？ 他们不知道啊。 对啊， 他们是还没知道，我要这，你到这就死定了。 白痴啊！啊，我就不会丢在那个公开群组里哦。啊，人家公开群组里也是私人的，好不好？ 那你像大大跟那个他妈道德标准。跟妈跟我很同 事有什么？所以我跟你讲，道德标准跟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是的主题是切合的，就是他所谓的道德标准，有可能在权威这个权威政治里面出来的道德标准，比如说哦，不能讲共产党之类的东西，不能提他理念之类的东西啊，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威权统治下出来的道德标准，我们是威权统治的，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中国是我们。 那 我在讲这个概念， 你要怎么证明你这句话？你现在去找到一个够不威权统治的国家，跟他讲鸡排大辣，你看到他全部人觉得 白痴、 喔、棒。 我又不是在说别人，你是拿别人的道德标准，这是那种别人出了一个很糟的事情的道德标准。我只是举个例子好了，OK， 我只是举个例子。 这例子很烂啊！ 这个道德标准例子好不好？ 那 这是极端值，这是极端值。哦，那我刚刚讲了嘛，我刚刚讲了中国是我们的一部分嘛，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人这个东西，这个道德标准是存在的，是从威权统治下里留下来的，没错吧？就这么简单。我只是很想讲 一些老观念 啊。 其实我觉得这观念是从哪来的，很像是那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种感觉，就是不是我的种族，那你就是外族。是我种族啊，我不管你他妈就是跟我同抓，我就是要把你拉进来，我就不让你出去。 所以什么意思？ 靠边，你没有看金庸哦？ 没有。 他，你怎么会觉得他有看金庸？你怎 么 会觉得 金庸？天哪！ 就是中国人古老的观念是，他觉得比如说清朝是外族，然后蒙古是外族，他们叫他们外族，就他们觉得说。像比如说反清复明，为什么要反清复明？因为清朝是外族，就他们觉得说，我这个国家的组成一定要是由汉人组成，就是单一民族史，就跟日本一样，就是单一民族史下，就他们不让这个多元的形式存在，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代表他们中国的一个形象，就他们认为说，哦，中国就是要汉人、黄种人、花人，那你才是属于我们中国。那假设你不是我们汉人，我们中国人的话，他认为中国人的话，那你就是外族。那如果你是的话，那你一定是我们的一部分。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现在就是，像比如说很多国家，像比如说美国，他们是民族熔炉，就是虽然这个观念很难改变，但是这就是普遍大家会认为说，哦，我这个国家是有很多种不同种。组成的，这样才够多元，然后才够开放，就是一个左派跟右派的思想嘛。 哈，不太合理吧？不是你这样讲，你这样讲，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讲到我们？我们不是熔炉吗？ 我们不算熔炉喽，台湾不算一个多民族多元的国家。 你说那个比例上吗？ 比例上吗？虽然我应该说我们举例来说嘛，你看到一个黑人，你下意识会想他是台湾人吗？其实你不会。可是你在美国，你看到黑人， 我不会啊 ，Go back to Africa。美国白人就 go back to Africa。 不是， 哇，你死 定了！但你会去靠北 ？Go back to Africa。 现在讲的是一个国家的集体表面意识，跟那个 对吧、啊？他们的集体表面意识是只有白人，只有白人是美国人，其他都 go back to Africa。哎、欸、真的啊，真的有很大一部分人真的是这样子觉得。 那你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 那我就戴红色帽子啊，去那个晒太阳。 我不用穿不上，像我才 红色帽子啊，中华民国帽， 中华民国帽，蓝色的、啊，那是蓝色的。 中华民国帽是郭台铭。 去年几月要选举？十月还是十一月？ 十一月， 十一月，三个月嘞。啊，川普没上怎么办？ 就 赶快买。 没有啊，就Joe Biden啊，那没差。 啊，拜登乱讲话啦。 其实拜登有点舔动的味道。 哦，干死了。 好啊，我们继续啊。他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叫什么台湾人没有民主的概念，公民概念，公民民主公民的概念，不是民主概念，没有民主公民的概念。他说四年只才出来当一次公民， 哪有四年啊？啊，你他妈四党头假的！ 你懂他意思就好，反正你懂他意思。 没有，我觉得他讲的东西，我觉得这方面还好啊。我平常觉得我是公民啊。如果不是公民，那我家里长妈那个市长他妈那个总统，还、啊、有怎么来的？还、啊、有四年一次没有啊？ 他不是意思是说，他不是说你出来投票，他意思是说，我觉得他可能意思是说我们的观念可能不太没有到吧，就是说没有参与讨论，没有参与实际参与公共政策在执行，然后整天在那边靠背，可能是这样吧。 是吗？像我会去那个啊，看那个什么公共台北市那个回报那个平台啊，只是不会很常看啊。那个平台很多人在用啊。 嗯，对啊，但是你可能是少数用的人，可能是少数人呢、啊，对不对？ 那是他自己选择不当公民的、啊。 哎，对啊，所以他们的意思说，哦，他要创造这个公民社会，就对他不是说，哦，我们要把这些劳工解放出来。 哇！解放黑奴，他以为他解放 出来啊！ 当然啊，他如果要解放劳工，我就问了，他现在是现在执政的，他们房价妈工资他妈是有变好一样？ 没有， 他 有 现在 他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公民感，你要让人家当公民，是因为劳工阶层没有时间去管那些。 我觉得如果他自己要拯救劳工，他应该要自己跳出来解决问题，他不是。干啊，不就最软的那一块啊？他还在那边 最软的那一块。 讲到民进党在劳工这一块做得好， 所以他有讲到那个，他有讲到什么自由，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就是从 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话语权。他的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辅助另外一个，他的意思就不重要啊。 没有，他 违反民主。 他的最终的目的是让自己上位才是重点、 啊、 不是定时理论吗？毒苹果烂苹果才就是那个、 啊。他们就没有让自己上位的意思。 没有，这是他们阶段任务，你懂吗？你没有听出来是他们阶段任务吗？他定时理论，他很知道民进党是烂苹果，但是国民党是毒苹果，先把国民党搞掉，先把国民党搞掉，他们就会。民进党就会处在那个电视里面被搞掉的下一个，然后可能 是 另外一个 他们说的烂苹果是他们 要把它变好苹果一样，搞不好是这样。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你就叫你去复习嘛，吼，叫你去复习那影片，但影片就明确说到毒苹果跟烂苹 果， 你选哪一个？你假的烂苹果，你会落赛，但是你还活着，毒苹果你会挂掉。他就直接这样讲啊， 毒苹果不是国民党吗？ 对啊， 不是他说毒苹果国民党， 对、啊， 好苹果民进党， 烂 苹 果, 蘋果、哦，他说烂苹果假的落赛，他说你要选哪一个？他说当然选烂苹果，先假的落赛之后看怎么解决啊，对不对？ 哦， 靠北啊！你叫你复习又不复习， 哦， 所以他说他自己是好苹果， 他没有说自己是好苹果，他就讲国民党是毒苹果，他是， 所以他直接当自己 是 烂苹果，所以他根本没有要上位啊。 我解读位是这样，他要上位，懂吗？他毒苹果是烂毒苹果跟烂苹果 ，OK。 反正结论就是， 他 们唯一当选的立委陈柏惟都在那边假理性，刚才用他们妈的用话用那个 立委在那边假理性，哇！他直接对王秉忠他直接生气，他超废的， 他超废， 暴怒哎、 欸，他不爽就怼大老大叫，他超废， 笑死。 天王星，什么什么，天王星， 多久啊？ 哎呀，嗯， 天王星怎么了？ 正常啊，正常啊， 不参加，哦，我不参加，我不参加。 好好知道了， 我不参加。 哦，他有说啊，他有说台湾人都输不烂，不敢争边，我不知道他怎么讲。只能玩选举， 我只能玩选举。那个对面还 好吧？ 谁谁要啥？ 我讲认真的，你不要放真。他妈太智障！ 把它剪掉，把它剪掉。我就不剪了。 乖靠！ 不用担心啊，都查得到啊，要查真的查得到。 他这个查真的查得到，真的查得到。 那就不用剪了。哦，他有说那个统独公投的议题，他对于他们对于统独公投直接说 ，Nope， 台湾人就打完狼。 哎呀，这个是正确的，没有什么问题 的。然后没有啊，但是民进党是说，哦，我们要统独公投。 没有，民进党根本输啦。他如果真的全部统，他也不敢统了吧？他独也不敢独。 嗯， 还是最俗辣的一群。 然后 KMT 是说，他们因为这个统独公投是只要解决内战的问题，但是干啥小？但是内战不是早就解决了？ 内战 根本没有所谓内战啊！ 输啦！中华民国输啦！中华民国死了！ 你没有跟我讲，没跟我讲议题啊！ 中华民国已经死了。 内战的前提是，最后这两者变成同一个国家才是内战。 对啊，我们是中国，你还不懂吗？所以内战还没结束。 啊，美国队长啊，英雄内战。 美国 啊，台湾队长。 台湾队长，贪污队长。 连战。 哦，连战很猛哦，那个贪污最多的哦，贪的很猛哦。 你不要乱讲话啊。 哦，那个连战一辈子当公务员哦，哦，可以住好地堡哦，哇操嘞！不错哦，严正英雄哦， 太硬了，太硬了，太硬 了。 啊，你什么时候按暂停啊？我们这样讲， 我就结束这回合，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再见，订阅、按赞、起铃铛。